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係講理想我有咩錯呢，即係講阿碌嘅告別晚會唔會有唔會有錯啦、嗯、但記住阿碌告別晚會係玩一日玩一日啫，阿碌係未走嘅。阿碌係有可能繼續玩埋呢個五月嘅話聲你聽，但係點都要同佢搞咗告別晚會先啦。咁又要我又要講下啦、告別晚會呢就唔好多人啫，因為唔知點解呢啲網友可能仲係驚啦，仲係驚緊呢個嚴打啦，係咪咁啊，人少少啦，就人唔多嘅，即係幸好呢就有兩位喺加拿大嘅聽眾，哇，好撚型喎！嗰、加拿大的聽眾咧，係冇撚聽過不上頻道喎。 嗯， 係啊，係啲唔撚關事噶。我啲 fans 咧，即係唔好話 fans 啦，我啲聽眾咧，未必係阿傑斯嘅聽眾嚟嘅，所以點咧？我真係啲沾沾自喜，每次我都咁樣。咁、啊，跟咁啊，當然啦。但未講之前咧，我要屌一屌嘅，真係好撚滾 咩啊？ 呢輪咧，逢係翻唱翻呢幾呢排啊，呢差唔多呢個月，我差唔多次次啊，唔係次次，係每次啊。搭去搭地鐵翻深圳咧，某程度都要 delay 一陣間嘅，即係唔係話你一啲人入曬，跟住刪咗閘，跟住就開車，唔係，可能 delay 五分鐘咁樣，可能三四分鐘咁，係每次都係，我已經超過咗，我諗係六七次噶啦、嗯，我上個月嚟計，如果係淨係計過四月，咁我翻大陸係次次都係咁。 你知唔知點解？ 唔係，我知係加咗好似加班啊嘛，加咗班次，跟住咧就可能亂啦，係咪先？ 唔係。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啫，係要佢睇個出入境嗰個大堂個人流嘅疏導情況。你到你諗深翻層啦，你到羅湖香港嗰邊就梗係冇嘢啦，因為好快過啫嘛。但你我同你路過都知啦，屌你夠咁撚長排撚翻去香港嗰邊㗎嘛。 咪住先，即係你如果你話我係復活節嗰日，咁我唔同你拗嘅。我有啲嘢咧係好得閒，我落到車咧。即刻行去冇人排隊 㗎。行日 ,ok。 有啲行日去㗎、嗯、都係咁樣樣。即係我就覺得喂，如果你係因為加密班次而令到你哋有啲咁嘅失準，你不如唔好加啦，你唔好煩啦，我遲啲等多兩三班，你唔好等我喺個車度戇鳩鳩等。當然我唔係炸營、嗯、一炸營呢，我知可能會令到有關都會罰錢，罰港鐵，罰港鐵錢，港鐵賺唔到錢，跟住又屌你老母，因為可加可減機制之後賺唔到錢，跟住加返我哋車費做得大鑊、 嗯 啊、我只係信下啫，話聽你聽。總之即係有關多屋，唉、哎、你搞好啲啦，唉唔好等我你知佢歸心似箭㗎嘛，係咪先？我上去又想快啲上瞓到去，我返落嚟我又你知我哋返工㗎嘛，通常返七落嚟。大佬我都希望可以早啲返到公司安落啲㗎嘛。喂大佬呢輪呢我都驚。我停五分鐘，佢第二隔離嗰站又停三分鐘。喂你唔使通報啫，但係嗰陣你乘客會有問題㗎嘛，加就要加，唔好咁樣啦 ,ok, 好講完㗎啦 ,ok,、嗯、都講返阿碌嘅告別晚會啦。首先講樣嘢，我同阿貴啱啱見到阿貴㗎嘛，係咪先，同埋阿健哥哥都認為呢阿碌係捱唔到三個月嘅 ,ok, 所以呢個告別晚會嘅成日真係夠噏嘅啫，而且呢啲告別晚會根本就夠噏，因為阿碌到今時今日都未走嘅。阿碌可能五月先走，或者因為佢有啲少少嘅私事要搞，辦完辦妥咗佢先至可以離開深圳去四川耕田。OK， 嗱、啊，咁所以咧就可能佢五月都未走噶、啊，可能六月噶，所以告別晚會就只係象徵式做咗，所以咧唔知點解可能冇人知啊。屌你阿碌嘅撚樣都係，屌都係玩下啦，三個月翻嚟使撚同佢慶祝咩咁樣？但係我都同啲網友講，有啲網友喺個討論區講。就話唔係喺我哋嘅聊天室講話，阿碌你最後嗰晚呢我一定嚟嘅。嗱呢次唔搞咗囉、 嗯、 你咪一樣唔嚟係咪先。呢、次唔係多得你有兩位加拿大嚟嘅網友撐場呢，其實根本就得三個咗。就係我阿碌加朗尼兄。啊朗尼呢個夠義氣 喎。朗尼啊朗尼有嚟啊。 識㗎嘛，佢係我哋聊天室嘅兄弟嚟㗎嘛、啊。其實阿碌你都應該是不是都俾啲錢過嚟，因為啲錢唔係我袋㗎嘛。俾咗錢之後呢次啲錢係全數 諗住捐俾阿玲姐㗎嘛，或者買份禮物俾玲姐㗎嘛，呢次都係㗎嘛，下次未必係㗎啦，下次可能我代㗎啦，話聲你聽。當然啦，下次就唔會七嚿水碎去上沙啦，因為黐緊線咩七嚿水去上沙，我真係謀取暴利㗎，話聲你聽，係咪先？我唔想下次六嚿水㗎啫，即係以後六嚿水。如果我要籌錢嘅就七嚿，我唔籌錢就六嚿。OK， 你唔可以嚟我蝕㗎，係咪先啊？賺你賺得唔多啦，幾兜嘢 ，OK， 咁算數啦，你算撚數啦，下次六嚿。但我投資一七嚿，咁我會同你講㗎啦，你見到七嚿水去上沙嘅，咁就真係投資。如果係六嚿水去上沙嘅就我代。OK， 係好清楚嘅，你可以咦阿牛料你有咩六嚿水得你有錢賺喎，咁我唔肯去 ,OK, 冇所謂。你話啊七嚿水係撚貴喎，我唔肯去。善事都唔撚做，我亦都冇所謂㗎 ,OK, 因為依住我放下七嚿水嗰啲我冇得代。當然啦，你去其他場啊咩福田嗰啲就我代唔代得出我都收七嚿㗎啦 ,ok, 因為嗰啲酒水真係要咁上下。咁又除咗講下碌呢個告別晚會之外又講下啦，而家沙灣好似 ok, 開返啦，咁以我哋藍血人啦，即係我哋嗰位網友藍血人搞團嗰位呢，咁佢喺沙灣個佢話已經開返啦，咁我盡量如果我問藍血人可唔可以同我做返集節目。講下宣傳下佢搞團啦，好冇咁樣，或者因為佢啲團真係平嘅，因為佢350蚊就任嘅，咁就我覺得可以，我可以跟嘅。當然啦，啲酒堅嘅程度就我相確啦，但唔緊要啊。你知我哋啲網友有啲網友係醉翁之意不在酒噶嘛，350蚊其實真係幾抵嘅。OK, 咁我下次如果有機會，我嗌阿藍寶過嚟同我做個節目做個訪問啦，咁希望可以咁樣啦，講翻阿碌嗰邊晚會。嘩係即係開頭呢一路點解我會搞到月尾先搞呢，其實某程度我就係為咗嗰兩位加拿大嘅聽眾嘅。其實可能唔知係兩位㗎，我可能以為一位㗎啫。咁佢神早喺微信同我講話佢過嚟。咁佢呢就應該係唔識講中文嘅，唔識寫中文，識講唔識寫中文嘅。咁呢就你知我唔識睇英文㗎嘛。咁個網友都同我溝通係點溝通呢，佢就用英文寫咗隻字，即係 Google 翻譯translate 咗之後就譯返啲中文出嚟俾我睇喎，咁就 send 返過嚟微信俾我，喂大佬幾撚過癮喎，佢咪有一陣間我讀啲俾你聽下啦，咪先聽啊，唔使我即刻可以拿炸過嚟同你傾下。最啱啱嗰句，因為佢啱啱其實啱啱上個禮拜日呢都留我去玩嘅，其實我唔知佢噏乜㗎喎，即係聽佢話你好牛，你去深圳借個周末問號，咁我就估到估啦，佢係咪呢個周末會唔會過嚟深圳玩呢，因為佢仲喺深圳㗎嘛 ,ok, 咁我同你講五一假期太多人啦，我留港留香港休息，跟住佢留咗一句我唔撚明嘅，其實 係 出入境邊防忙走出去香港或者兼得中文嚟嘅。啊的啦，你啲英文不如你即係轉成英文。 睇唔到我睇唔到。 你轉成英文跟住同我講呢個中文其實點解。 出入境邊防忙走出去香港或兩者兼得。 我到而家都諗唔明白。你記住佢用英文諗緊咗句 我諗緊我知得嘅，我繼續諗嘅嗰個茶食得，你繼續講住先。 係大佬我真係完全，所以最後我同位因為嗰啲位網友就應該係五一嗰時候應該走咗㗎啦，咁而家呢啲節目出街應該走咗，但我真係所以跟住我冇覆佢，因為我唔懶知佢嗰個係講啲乜嘢，阿的到而家都唔知佢講乜嘢，應該識英文都唔知啦。 哦，可能佢話可能可能呀，即係話個關好，即係個關太多人嘅關係啦。咁然之後我覺得我覺得個意思係佢本身想同你講佢呀，香港或者大陸佢都冇乜所謂。係啦，即係佢意思係如果個關係咁忙嘅話，咁喺香港度玩，香港或者大陸兩邊玩都冇乜所謂，我諗到係咁樣啦。 唔好意思呀、呢位朋友。加拿大呢位唔好意思。我真係完全估唔揾到係乜嘢。 阿牛哥早啲揾我殘死會好啲。 屌你老母揾到你得㗎，話聲你聽。喂幾好，我真係唔撚明就算啦，唉我費事一直休息就唔想咁煩。即係費事 不如你打翻英文啦，我一人译翻啦，我有费人事啊嘛。 你打唔系佢打翻英文，你用 Google Translate 翻咯。 可能就我唔想知啊，但系冇人咁样烦呀，咁啊算咁啊，即系当然啦，我都希望你呢两次同我玩啊，唔止一次啦，即系话，所以话呢一集有下集嘅，即系咧啊，咁呢两次你我做咗我本分，你希望你开心啦，同埋你位朋友。好似有啲債型嘅收得貴㗎嘛，咁我都希望你開心啦。咁下次如果你覺得真係收得貴，下次冇搵我囉， ok， 但係你過嚟我有啲歡迎㗎， ok， 咁你話呢位網友係咪好撚過癮呢？呢位網友呢我就約咗星期六嘅，其實就係上個禮拜再上個禮拜星期六，咁一齊約囉。喂，犀利喎，你知唔知佢住邊度？ 唔知。 福盤喜來登。 唔識 喎。因為佢有特殊嘅途徑可以攞到好平嘅房。知唔知幾錢啦？如果我而家呢個 moment 行去福盤喜來登，我租一間福盤喜來登嘅一萬，我要1000蚊，我一走雞㗎啦。OK， 你知唔知佢攞幾張？290幾。 哇！ 即係有特別渠道啦。係咯。啊，當然啦，嗰啲渠道點解我唔方便講啦？聰明嘅網友可以估到佢點解去攞得到啦。咁佢可以攞到呢啲咁酒店。哇！咁佢自己入住咗啦。咁我就叫佢幾點幾點？喺呢、這個海泰茶餐廳等啦，咁樣如果唔係嘅話，就我過嚟接你啦，諸如此類啦，咁樣最後又好成功接咗呢班網友啦。其實呢一次咧，開頭咧我冇諗住去長沙玩嘅，我都一路諗住去呢個福田玩嘅，因為福田咧要貴少少，因為收七嚿咧其實冇錢賺嘅，就算我之前我都冇諗住賺錢啦，我諗住都係俾阿玲姐嘅啫，但福牌就基本上就啱數噶啦，係好公道嘅，但你知唔知咧？當日我就同福田金田嘅媽咪就講，金田媽咪同我講話，你哋嚟啊？喂，因為琴日咧星期五啊，佢話星期五咧就有公安上嚟查過啊。咁咧而家好緊張，咁咧有冇得玩咧？我都未知啊。但如果阿牛哥你係要玩嘅話咧，冇所謂㗎。我安排俾你啊。我直接安排一啲會出街嘅女仔俾你，但你冇得揀㗎喇 喎， ok， 冇得揀㗎喇，我安排咗俾你你就要㗎喇喎，你仲要去呢指定去五星級酒店喎，好，我咁個媽咪咁樣同我講，我就諗下阿陸其實冇所謂嘅，有貨㗎嘛，阿朗尼都有貨嘅，冇所謂嘅，咁你話我去五星級酒店，其實我都冇所謂嘅，一次半次啫，係咪先？咁樣其實某程度我咪租啲平啲嘅五星級酒店咯，我揾得到噶嘛，冇 OK， 我冇所謂嘅。但係個問題係話，啲女一嚟到，你冇得揀，你冇得揀就係一個問題啊嘛。我唔大問題啊，如果我要同呢個媽咪交往嘅，希望佢下次我俾啲生意佢做嘅，下次會識做啲嘅，我冇問題噶，我豬喺我都襯一襯咯，係咪先？但嗰兩位網友唔得，加拿大嚟嗰兩位網友唔得。喂，我都希望佢揾到一啲 OK 嘅，佢有得揀㗎啦，係咪先 ？OK， 好啦，咁跟住我就即刻 cancel 咗去金田呢間斜企，跟住我就打電話俾上沙個媽咪，同個媽咪講：你有冇得玩？你有你去唔去？係，因為我唔需要問佢哋啦，五星級酒店。我嗰兩位網友已經租咗㗎啦嘛，福盤喜來登啊大佬，你知佢哋嗰啲樓啊，我自己我一定搞得掂㗎啦，因為某程度呢次係阿碌嘅告別晚會㗎嘛，係咪先，阿碌佢自己搞唔掂阿碌佢嘅事啦，所以咁樣我 ,ok, 我咁樣我問媽咪，咁媽咪就話得啊，有女啊，你過嚟玩啦，有得揀一定有得揀，咁跟住就我哋就一行幾人啦，咁樣就去到呢一間上沙呢間場啦，咁我成日去玩㗎啦，咁樣咁啊，個媽咪又好醒嘅，因為呢輪咧，你知啦，啲其實逢係呢啲日子咧，場肯開，啲女唔肯翻工，靚嘅有質素嘅女仔係唔肯翻工，知點解？諗下， 靚嘅有質素嘅女仔 唔肯翻 工，寧願外賣， 係咯，差唔多啦，因為靚嘅女仔，基本上佢某程度有熟客嘅，佢靠熟客都已經可以維持到基本嘅生活。當然啦，唔可以日日都有啦，係咪先？但佢維持到基本生活，所以佢唔會同你搏嘅。所以啲女仔咧，通常你去得嗰女仔，通常都而家喺呢場度做， 即係嗰輪啦，因為5月1號之前嗰啲日子啦，而家叫重光啦，而家斜骨都開返啦，係咪乜都有啦。咁啲女仔留返啲可以狠搏嘅，狠搏嘅當然佢自身本身有問題啦。 嗯 ,ok, 好啦，唔講呢樣嘢。咁媽咪都好醒嘅，因為佢知道我哋有五個人㗎嘛，媽咪就留咗兩件女，佢話 ok 嘅。就俾我哋實得㗎喇，因為佢話咁樣，個媽咪嚟咗時候，我有兩件女啊，嗱留咗俾你哋嘅，咁呢就我睇我隔過，我隔過啦，靚嘅可以過嘢嘅，咁樣咁我哋話唔使唔使同我講啦，咁我嗰兩件你以為 ok 嘅，媽咪你以為 ok 嗰兩件女，你就俾我兩位加拿大嚟嘅網友啦，阿碌嗰啲自生自滅啦，係咪先，佢自己搞掂㗎啦嘛，朗尼啲自生自滅啦，係咪先，佢哋一定我輸話佢哋搞掂佢哋慣㗎嘛，識玩㗎嘛，咁我呢次係嚟招呼兩位加拿大嚟嘅聽眾同埋撐阿碌呢個告別晚會㗎嘛，咁冇所謂㗎，係咪先，咁我到時我自己又我自己亦都有打算啦 ,ok, 咁唔緊要啦嘛，嚟咗兩件。嚟咗兩件嘩真係好撚普通。 嗯， 因為你唔可以話佢係好好撚豬，唔得。 嗯， 真係好撚普通。跟住我就話咁我同嗰因為 target, 我首先要幫咗新嚟嗰兩位啦，加拿大㗎啦，可能有今生冇來世㗎嘛，係咪先 ?ok, 咁佢哋嗱我就我就自己冇啱心水，呢兩件你啱唔啱，啱你哋兩個就錯啦、未必有更好嘅女㗎，因為我相信媽咪㗎嘛、ok, 咁呢啲過夜嘅未必有啦。咁跟住我某程度有少逼佢哋坐咁，咁佢呢兩個網友最後都坐咗個媽咪所選擇嗰兩件女。 嗯， 好啦，跟住正常睇女啦，跟住得返三條友冇女啫，我 Wangy 阿樂阿朗尼同埋碌啫。咁坐咁樣行嚟，嘩有件好靚嘅，坐台嘅啫，唔肯過夜嘅，好撚靚，靚到點樣呢，即係喺雲雲咁撚多豬喺嚟講叫靚啦。 OK, 但係佢勝就一樣嘢呢，佢高㗎、我諗佢超過一米七㗎、可能有一米七，因為矮過少少㗎、嘩咁我諗呢件女好撚得喎，屌你最撚衰唔撚過嘢，咁你知阿碌嗰啲啦，一見到嘩、喂我啱喎、我啱喎、我冇諗住過嘢喎、我家有嬌妻喎、就嚟個嬌妻而家未算係、我家有靚女朋友喎，所以我唔會過嘢㗎喎，呢件埋嚟坐啦，咁樣點樣坐佢真係好，真係幾撚得㗎嗰件。我見到呢啲網友呢，嗰兩位加拿大嚟嗰兩個都得唔家產，有啲屌你囉，咩呀你善救我啦，但我冇善救你㗎，件女係唔肯過嘢呀，你呢兩位加拿大嘅聽眾係好撚蠢得，點解蠢得呢，唔知係咪積埋好撚耐啦，佢係嚟香港之前佢去咗澳門五日， 嘩 佢話唔知係玩咗三日桑拿定玩咗兩日桑拿，呢五日已經屌咗兩，我唔計佢話玩三次呢，最少玩兩次㗎、我計唔到啊，因為你知啊冇乜記性㗎嘛，係先。咁呢個網友話我去過澳門㗎啦，玩桑拿㗎啦，好似玩咗三日至兩日，我唔知滾咗邊兩日啦，咁起碼都兩日啦，滾完呢兩日今日又要嚟過夜ok, 啱啱隻腳你要離開張酒店嘅澳門酒店嘅床，跟住就過嚟過夜。嘩屌你都咁撚蠢得㗎，即係我哋呢香港啲輸撚晒啦，加拿大贏撚晒啦。喂我成日覺得加拿大啲聽眾係淫賊啲㗎喎，真係 friend 都咁講喎。以前有幾個加拿大聽眾過嚟，喂有個聽眾就話、我來講話我唔係成日嚟，我唔係成日嚟玩㗎，我一年嚟唔到一次㗎，我上次嚟係七年前。咁跟住我玩咗一次之後呢，半年就嚟，屌你後尾半年又嚟啦，唔加咋。加拿大啲真係零舍人炸咗喎，真係。尤其是呢兩位係即係幾啦後生嘅。即係如果佢哋佢哋唔係加拿大朋友，加拿大嘅聽眾呢，即係如果係香港嘅聽眾呢，我就唔會叫佢哋去跳舞㗎、喂不如落吸個溝女啦，去 pop 個溝女啦，睇啲樣溝撚到女㗎喎，滿口英文係咪先。又你知呢嗰啲而家去酒吧嗰啲女鍾意啲咩㗎啦，鍾意啲唔鹹唔淡，又唔好識講普通話，識少少佢哋唔識嘅，唔識講普通話嘅，識講兩句中廣東話又唔鹹唔淡嗰啲，好呢佢而家啲大陸妹好好撚鍾意，好撚得意㗎嘛，覺得佢哋其實好撚殺㗎，佢哋應該但係我覺得內學佢加拿大嚟㗎嘛，可能喺加拿大度真係少滾㗎， 即係可能你呢啲係啲加拿大出世嘅香港人啦，佢話返埋香港人啦，加拿大出世，即係可能滾得少，一嚟到就狂滾，溝女溝乜撚嘢女嘅，如果你老嚟落嚟梗係過嘢屌閪㗎啦，喂，哎呦你真係，如果呢啲呢喺香港生活呢，基本上就是我啲腳嚟，真係好多，我可惜佢唔係加拿大，我又唔可以飛去加拿大探你，咁啊一齊玩啦，咁我跟住我又揀咗一件女啦，揀一件，唉。算罢啦， 明白， 人一个啦， 明白， 即不能叫猪嘅， 未到阿凡达啦， 好过阿凡达啦，即系好啦，个肥娘啦，算啦，算啦，OK， 算啦，算啦，算啦，我嚟一件咁 OK， 坐嚟玩下先啦，咁啊，咁啊，剩翻一个一 捻 样啦，朗尼啦，咁朗尼系饰演一个乜嘢角色咧？ 嗯， 阿朗尼饰演一个唱歌嘅人，之后因为佢见到啲女啊，我跟住咧都唔系好对路啊，唔系好对路啊。啊！跟住阿朗尼就佢前院攞住揸住支咪都唔揸个波啦。 哦，唔系佢当咗去 new way 啦。 系啦，佢当咗 new way 啦。跟住我话，跟住个妈咪就话：喂，你朋友仲唔捻嗌？我话唔使嘅，佢唔使同你交代嘅，佢同我交代啫。系咪先？而家佢表演者嚟噶啦，而家朗尼化身表演者咪唱。所以阿朗尼 除咗有 DJ 之外，仲有人伴唱。 冇错。Okay? 所以阿朗尼识见一个伴唱嘅。 系啦。 咁所以咧，我哋五个男人。就只是坐四條女 啦， 對話是坐了五條女的 ,ok, 唔關阿朗尼事嘅，即係有個起生飛啦，咁起生飛嗰個一陣間話你係邊個 ,ok, 好 好咁啊，你知啦，呢啲環境梗要搞氣氛啦，係咪先，人越多搞嘅氣氛就越開心㗎啦，開頭喂嗰啲網友好似呢嗰啲十五二十又唔好識 ,one two 又唔係加拿大嚟嗰啲，即係淨係齋玩識中㗎，就幸運識都唔好識嘅，咁啊見到佢哋喂喂話話話唔撚得喎，唔夠氣氛喎，不如七八九飲到嘔啊！ 哇， 最撚簡單㗎啦， 嘔 啊 ！double 就 倒 調轉，孖一就指人，七就斟酒，八就飲一半，九就飲撚曬啦。呢啲好撚簡單，呢啲加拿大唔係加拿大喎，你識飲就得啦。呢啲咪一齊玩，個氣氛做到出嚟啦。咁啊，梗係冇好多開心啦。咁到時到有個撚就唔開心咯。嗰個撚就我啦。跟住嗰件女呢就同我講話哥哥我唔係好舒服 啊 我都係唔過夜啦但我可以同你一 Q 嘅咁樣同我講 ,ok? 咁我同你一過一 Q, 我有撚用啊我真係冇撚用我要攬住瞓先係重點嚟㗎嘛係咪先跟住我話咁樣你知啦我哋啲好講 gentleman 㗎嘛好講風度㗎嘛係咪先咁我話算啦我放算啦你幫我嗌媽咪嚟幫我搵件俾我啦。咁媽咪好撚快就搵咗一件啦。佢話牛哥冇㗎啦而家成件得成晚成間場得過一得呢件咋。得呢件囉。咪真係呢件囉。嗰件囉。即係嗰件係嗰個質素係即係算把啦即係俾提先即係話放即係我成日都放我飛機啦。你要放我飛機嗰個仲要差多三成到啦。咁講真呢到上房嗰時候呢係差咗九成㗎嘛即係聽 ,ok? 點解有日就一陣間先講啦 ,ok? 咁冇辦法啦。咁都好咁試下起下雙飛坐坐嘅起雙飛啊。咁、 哦、 我兩個一齊即係拖住兩件一齊玩咪更加開心囉係咪先嗰個環境搞得好好。ok? 咁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咁埋單走啦走咗。咁跟住啊唔係埋單走先跟住呢我哋要搵酒店。即係有兩個人搵酒店㗎嘛阿碌同埋我㗎嘛。咁個媽咪呢開頭就話要搵間五星級酒店㗎嘛。咁屌你老咪邊度搵到五星級酒店呢佢就求其搵咗一間唔知乜鳩假日嘅酒店俾我。我睇個款呢 三星。 差唔多啦三四星到啦應該。 七天假日。 都好靚嘅。因為佢係有原床嘅。即係原床嚟嘅。但係呢就毛巾就冇欠奉嘅。咁就叫我哋去攞房先。咁我哋去攞房先啦。咁啊，攞完房跟住翻去再玩過啦。我係點樣啊？我係離開咗間牆去攞房，攞完房翻翻間牆再玩過。嗰件第一次嗰件女咧，就一路黐緊住我跟住去，佢又想搏我快餐。我死都唔肯制，因為我費事俾多六七嚿，係咪先？啊咁啊咁啊，我因為我夜晚有件過夜噶啦嘛，係咪先？有件。算把啦過嘢㗎啦講呢啲咁過嘢啦係咪先有件呢啲咁過嘢咪算啦我而家唔搞佢啦我最多俾坐台啫係咪先 ?ok, 埋單。咁啊埋單之餘我而家要 即係呢個環境，我因為省咗啲錢俾媽咪啦，係咪先？又個見個 DJ 冇乜點，我又省咗一嚿水俾 DJ 啦，係嘛？咁啊埋單嗰啲唔好計啦，啊，即係講真，我有錢賺嘅，佢又唔係我賺啊，零啊都係俾零姐嘅啫 ，OK？ 咁啊埋單啦，咁跟住我又同啲網友一齊走啦，啊，咁啊阿碌啊自己走啦，阿朗尼。又自己走啦， 自己走啦，一定自己走啦，佢仲可以点咧？ 系咯，系咯，阿龙宝啦，佢例牌噶啦。咁嗰两网友就去咗啦，我完全唔知咩事噶啦。OK， 啊，跟住我就带我即系我第一件女，我俾咗彩礼钱，跟住我带呢件算把啦上去啦，好捻过冇啦，叫做咪盖啦，冲凉先啦，去到房咪冲凉先。即係嗰條女要我熄燈沖涼 ,ok, 沖涼咁熄燈熄燈囉，唔係點望到佢，因為我見到佢有少少肥小肥，咁即係感覺上啦咁樣，跟住抹個身，好啦，我攬家踩我間所有酒店，冇長毛巾嘅，得啲短嘅洗面巾嘅，都唔夠抹身嘅，都半抹到半濕半乾咁拉上張床啦，咁就襯佢啦，咁梗係摸下佢啦，一摸落個肚度知未啊？ 唔知 闻啊，炒皮啊，个肚即系呢啲叫咩啊？妊娠闻啊，即系话佢生个 B B 噶啦。 嗯， 哇，吴家产，你个样已经系算把啦，好过冇，你仲生个 B B， 即系又搞捻错啦，话声你听，哇，真猴啫，个人后悔莫及。 正嘢， 唉、哎，屌你老母 ，Gavin 嗌正嘢，后悔莫及。喂，大佬。你唔使咁懲罰我啊，阿碌告別晚會啫，你懲罰阿碌咪得囉，但阿碌嗰件女咁撚靚，我屌你係咪一個俾件咁嘅嘢我， 哇唔使 大佬 呢件事情啊， 大佬喂我好可憐，喂真係好慘， 我暴 我跟住做唔落，我真係做唔落， 有 個嘢做唔撚落，唔撚緊要，我好計攬住瞓囉，瞓下都要做啊，大佬九嚿水夾硬做囉。屌你老尾嗰條女咪想咗開開燈我卡唔好啦。屌你老尾你咪傻呀開燈。喂屌你老尾我真想死呀、啊、大佬開燈。o k 求其搞得完自己真係我瞓到九點鐘我先緊等大家叫。我某程度我係死亡我畀咗九嚿水畀你走啦條你好唔好你走啦走啦。 第一次快過快走 快走 六點 呢個我真係覺得屌你老母嘥撚咗九嚿水。 唔係九點鐘屌你老母五六點走啦有錯。 如果唔係九嚿水屌你老母平少少嘅屌你老母五嚿嘅即係以前嗰啲500嗰啲呢或者以前嗰啲147嗰啲七嚿水畀你走啦。九嚿屌你老母唔捨得係咪都要畀嘅夾硬做。喂大佬一買我細佬入去可能是我條鋸幼啦可能真係幼啦條鋸。屌你老尾冇感覺㗎喂。喂大佬我明明擺咗入去㗎喇喎。大佬你做乜撚嘢呀你係咪唔覺㗎我都唔覺㗎唔好話你唔覺我都唔覺。我屌你老尾點出呀 突然間覺得發合喎。 我突然覺得唔係我突然間覺得呢個世界好空曠啊。好空曠啊。 地方大咗。 地方大咗幾見使呀地方。哇大佬扑你个街做扑你个飲完酒㗎嘛呢陣有啲其实都然清醒嘅。喂大佬你咁空曠我好难出㗎喎话真係叻话真係叻即係。 突然好怀念嗰次沙滩之旅。 好很怀念啦话真係好怀念啲窄嗰啲啦。咪先喂大佬真係顶唔顶顺。夹硬做即係你知咩叫夹硬出即係我唔系未试过啊我但我好多年未试过。系第一叫你夹硬出。通常呢我係屌第梅開三度或者梅開二度第二度冇乜貨先揀出第三度先揀出我試過第一 Q 揀出一出揀咗喔你老母隻我即係一搭落床啊因為事關呢我每一次呢都數咗銀紙就擺喺床頭度嘅、嗯、一搭落床就抌低九嚿水啊撲你街我抌咗俾你得啦俾你㗎咁跟住話好啊多謝不如抄你嘅電話下次見都見你老母我話唔使我眼瞓。我下次會搵媽咪搵你 ,ok, 你自己走得啦。咁樣就玩咗一次啦。 咁問你一個問題你有冇後悔開頭第一個同你講快餐嗰個 我有㗎。 我都 得但係講真故事未完就故事未完啦講真。 點呢 故事未完時間又差唔多係咪應該留返下個禮拜講呢點解呢因為 我玩完呢一日之後，兩個網友唔撚夠喉，星期日再 call 一次，不如就聽話聽埋佢點 call 我，因為仲有啲好，仲有呢一次嘅故仔未講完，留意下個禮拜。